既然对方点名要英明去处理，英明就很干脆地按照某张照片后面的手机号联系了对方，不过石毅非要一起去。英明知道说什么都白搭，就让他跟着了。约的地方完全没有顾忌，就是在杂志社旁边的餐厅。英明到的时候，那个男孩已经坐着在喝饮料了，看见石毅一起来也没有觉得意外。等到英明看了一圈发现他，才懒洋洋地往后一靠，等着他们算账的姿态。石毅眉头一皱， 这小子是真的活腻歪了吗？ 他很少这么说话，但认识谁被人这么威胁到头上都不会觉得舒坦，何况是石毅这样从来没试过被人这么威胁的。之前王一奇告诉英明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这个小孩叫杜子华，没查出什么特殊的背景，甚至没有亲人。资料上他连求职时都没有写过任何的家庭成员资料，紧急联系人只有毛宇一个，看得出来交情确实不浅。不过这一点不需要王一奇说，英明也知道，大半夜的去别人家门口跪着这种事，不是一般交情就能做得出来的。把外套放在旁边，英明让石毅坐在靠里的位置，抬头看着杜子画。 什么条件？你说吧。 他连弯都懒得拐。杜子华看着英明笑了一下，捧着手里的橙汁又喝了两口，一脸的不着急。 你都不问我照片是怎么拍到的？ 没兴趣。 男孩扬眉一乐，眼底全是戏谑的恶意调侃。 你跟王一奇那么高调的宣传电影，多少人都在你们身后面等着拍点好料，我本来也没想到会拍到这么足料的东西，只怪你们自己太不小心了。 他这么说，英明也没有生气，他只是有点不耐烦地敲了一下桌子。 什么条件？开出来吧。 杜子华要说，他偏不让对方如愿。结果两次被他这么一顶，杜子华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了。 英明，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耍横是吧？你也不看看现在是谁求谁办事。想要王一奇的照片很简单，拿你跟石毅的来换。 石毅在旁边一皱眉。 你再说一遍。 这年头都敢骑到老虎头上拔牙了，这么屁大点的一个小鬼竟然也敢给他们下套。杜子华不是不怕的，他看着石毅阴沉的脸色，下意识地攥了攥杯子，但是憋到最后还是选择了抬头瞪着石毅。 我说得很明白，想要王一奇的照片就拿你们两个的来换，我知道你们两个是那种关系，社里不敢跟着你拍，所以一直没人能爆出什么有根据的料。我当时鼓吹杂志社同意我跟王一奇，本来是想拍到英明和王一奇的照片，用来大做文章恶心你一下。谁知道会碰到王一奇跟自己弟弟就在大街上那么激情，戏曲世家兄弟乱伦，这么劲爆的新闻标题，也就只有高干军二代搭上三级片男星才能相提并论的吧。 那句三级片男星显然刺激到了石毅的神经，他指着杜子华的鼻子。 你以为我收拾你会有多麻烦？ 我知道你有本事，你能找人打毛羽，对付我当然也轻而易举。但是我也告诉你，这照片到现在捏在我手里没有跟杂志上报，你别想靠压制杂志社就能堵住这些东西。我既然找到你们，就是豁出去了，是要打死我还是废了我，我都随你便。但是这些照片我一定会有办法让所有人都看见，到时候王一奇身败名裂，整个王家全部都得跟我一起陪葬。 杜子华说的时候表情甚至有些怨毒，他不理会石毅，反而将视线转到英明那边。 当初我求你借钱给宇哥，数目对你们来说根本也没多大，你们就是见死不救。 当年的事他想过解释，你压根就不听。他家里父母全都有病，欠了一大笔钱要填医药费。是，当年的事是他对不起你，但是你揍也揍了，骂也骂了，区区几十万你都吝啬拿出来救他一命。他现在什么情况你打听过吗？你关心过吗？英明，你狼心狗肺。当年宇哥把你从事业最低潮的时候拉出来，你却眼睁睁看着他去死，都不肯拉他一把。 说到最后，杜子华甚至站了起来，他死死地瞪着英明，要不是碍于自己压根儿就不是英明和石毅的对手，恐怕已经要上手开打了。 那群人把他手指都打废了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碰吉他了。 毛宇是玩摇滚的，弹的一手好吉他，英明当初的吉他其实就是跟他学的，但也只是皮毛，比起毛宇压根儿就不值一提。听着杜子华的话，英明皱了皱眉，他看着杜子华， 我可以安排毛宇离开国内去治疗，未必就没救了。 你现在来表达关心了？你早干嘛去了？ 我这不是关心，你搞清楚，毛宇有今天不是我害的，是他自己造成的这种局面。当年他家里的情况他完全可以告诉我，他选择不说清楚就拿着钱走人。对我来说，所谓的友情也就是到那时候为止了。后面他还钱也好，他要解释也好，我都认为没有必要。就算是放到现在，我依然觉得没有必要。他借高利贷不是谁去逼他的，别说还我的钱，我根本就没有要。就算我收下，他去借钱这件事也跟我没关系。今天我来是因为王一奇的照片，不是出于我对毛宇的任何愧疚。他的后果是他自己应该承担的，包括你今天做的事将来也要承担后果，懂吗？ 英明其实很难得说这么多话，他说完了人也站了起来。 照片的事情我回去考虑一下，你最好也回去考虑清楚，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做。我还是那句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做的事承担责任，你将来肯定会有一天为了今天的这些事后悔。我话放在这里。 回去的路上是石毅开的车，英明靠在车座上看着前面的车尾灯，看着像在出神，也像是在等石毅开口。不过石毅一直没问，直到车停在英明家门口，谁也没下车，车灯打在前面的巷口有些刺眼。 王梦琪并不是王一奇的亲弟弟， 英明解释的毫无预警。 他家里是国粹世家，那边都是分派称师的，很注重传承。王一奇从小就对这些没有什么兴趣，后来跑出去做演员，他家里不能断了这一脉，就收养了王梦琪做义子，对外都说是王一奇的亲弟弟，其实两个人并不是亲兄弟。 上次王一奇大半夜的跑到他这里来，也是兄弟之间有了点事。他隐隐约约一直都知道王家这对兄弟之间有点瓜葛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往那方面想过。王一奇从两个人认识就没有隐瞒过自己是喜欢男人的，但因为英明不是，所以朋友的感情生活到底如何，他只是旁观，从不掺和。那些事情本来也不足为外人道，都是自己心里的事，堵着也就堵着了。石毅抽出烟来点上，英明顺手抢过来抽两口，皱着眉道， 之前跑宣传的时候这小子就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我倒是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。 所以说感情这种事处理不好 真的会变得一塌糊涂，收拾都没有办法收拾。